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来谈谈《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了。第一本念的书，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也常常读诵，也讲过不少遍。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但是往年所讲的呢，依旧可以做参考。了凡先生，他姓袁，他的名字叫黄，红黄蓝白黑的黄，字坤仪。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他生于明世宗，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嘉靖14年，公元1535年，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了。那么《了凡四训》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于敬义与造神记》，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于敬义生于嘉庆4年，大了凡先生呢，10岁，大10岁。他们曾经在这个丁丑年，就是了凡先生呢第二次去考进士，那一年他是43岁，这个于敬义先生53岁。他们两个同科，于敬义考取了，了凡先生没有考取，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到这个万历丙戌年，他52岁才考取进士，所以我们从他一生，这个传记里面来观察，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早年前20年呢很辛苦，到了晚年功夫纯熟了，断卧修善呢是越来越容易了，我们来看这个本文与同年丧父啊。于是了凡先生自称，他是童年童子的时候，根据这个立命之学来看呢，我们晓得他丧父决定是在15岁之前，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15岁，所以决定是在15岁之前。他老母令其学举业，这个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功名，他的母亲告诉他不必去念书求取功名，劝他学医，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学医有这么好处，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 且系意义已成名，二父所行也。啊，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将来能成为名医了，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这后啊，于在慈云寺遇业老者，修染伪貌啊，飘飘若仙呢。于礼敬之。啊，这就以后这个后啊，就是他十五岁那一年，啊，公元1549年，啊，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啊，修染伪貌，修染是胡须很长，啊，相貌非常啊魁梧，啊，看到飘飘若仙呢，不像是凡人的样子。他看到之后对他非常礼敬。啊，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先生从小家教好啊。啊，这个虽然年纪轻轻15岁啊，处事待人接物就很懂规矩。啊，这才能讨人欢喜。啊，是逗人喜爱啊。欲逾越，这个老人就告诉他，子四路中人也。这个老人好像是会看相的，一看到，哎，你是个做官的命啊。啊，明年即进学，这个进学就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何不读书？为什么不读书呢？啊，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啊，为什么不读书？欲告已故，啊，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不要念书，去学医，啊，他在外面游荡，可能是在采药，啊，因为15岁学医，那一定是学徒嘛，啊，或者是跟个大夫，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呢做学徒，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这个道长，并叩老者姓氏礼居，啊，向老人请教贵姓，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啊，这个老人告诉他，他姓孔，啊，他是云南人，得少子黄极素症传，啊，少康节的黄极素症传，现在四库全书里头还收着有，啊，我曾经去翻了一翻，实在说看不懂，啊，这个完全是属于高等的素学，啊，这个书里头啊，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讲国家的命运，讲世界的命运，啊，完全是从这个易经的卦数里面来断定的。是素盖传儒啊，啊，这个从这个定数上来讲呢，哎，我应该传给你。你看这个老者第一次跟他见面，啊，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这种学问跟佛门里面宗门教下祖师大德传道非常类似，啊，欲引之归，啊，这就是了凡先生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啊，看看他的母亲，就告诉他的母亲，母曰：“善待之，视其素，勤洗洁衣。”母亲说：“好好招待他，啊，试验试验，他算得灵不灵？”结果一试验呢，他算得果然灵。啊，于随其读书之念，啊，从这个地方呢，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呢，他有信心了，啊，这样呢 又生起读书的念头。某知表兄神称，跟他的表兄商量，表兄说，玉海谷先生在神游夫家开馆，我送汝济学甚便，于随李煜为师。他的表兄把他送到玉海谷先生那里，玉海谷在那里教四书，这开馆就教四书。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继续，了凡先生就拜这个玉海谷先生为老师。孔未与其数，现考同生当14名，辅考71名，提学考第9名。孔先生替他算，替他推算。他说，你明年去到县里面去考，考秀才。考秀才呢，县考呢14名。辅考呢71名。提学考第9名。提学是省考。那个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3关。他说明年去考啊，这明年是16岁。16岁去考的时候果然考取了。而且名数完全相合，这3处明年复考，3处名数皆合。可见的孔先生这算命的功夫很不错啊，相当高明啊，他不是江湖术士。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这个数理专家。那中国也讲做命理专家。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说佛为破终身修旧。既然这样灵验呢，请这个老先生算算呢一生的流年。吉凶祸福啊。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林。林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林是林米。他的名额呢是有一定的。必须要有缺，处缺。这个秀才里面考试名次最高的再递补上去。叫补林。说某年呢当贡。贡生比这个林生又要高一等。那么都还是秀才。所以秀才里头分很多等级啊。以贡生为最高，林生为其次。贡后某年，你当了贡生之后，某年这个贡生呢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所以那个时候入太学，太学就是国家办的大学，古时候只有一个，叫国子监。这个太学呢都是设在首都，设在京城。那么明朝时候有2个国子监，这什么原因呢？明太祖这个建国的时候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国子监。以后到成祖迁都到北京，所以北京呢也有个国子监。明朝国家办的大学就变成2个了。这个常识我们要懂啊，贡生以上才有资格到国子监去读书。这是贡后某一年你会当选这个四川呢一位县长，大寅是县长。再任3年半呢皆已告归。你再任3年你就要告老还乡 为什么呢？53岁，8月4日丑时算得这么准确，当宗于正庆。你寿终正寝啊，你的寿命到了啊，惜无子，你命里头没有儿子，与被禄而谨记之啊，被禄就是一桩一桩他所讲的啊，通通把它记起来啊，记着，这是他一生的流年。说自此以后啊，凡遇考教，其民宿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选就他算定的。以后每一年读书考试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的，丝毫不差了。这里面呢有个插曲，独算于10厘米91担5斗当出供。就是他当林僧。林僧呢，他领的国家给他的米粮。配给他的米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费僧。他要领多少米粮呢？要领91担5斗。他就出供了。换一句话说，他从林僧呢就升到贡僧了。10米70余担。途中时即批准补供，余切一致。算命是给他算91担5斗他才能出供啊。但是他临这个临米70多担的时候，这个时候途中时，这个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管一省教育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厅长，他就批准补这个贡僧啊，补贡僧那就是出贡的。他心里面就疑惑了，为什么这个不对呢？这个算的就不对了。后国为数印阳公所拨，途中司批准补供，这个文件上去了，被那个数印是代理这个代理的这一位杨先生呢，把他拨回来了，不准他补供。这到丁卯年是明穆宗隆庆元年，了凡先生33岁呀！诸位想想啊，他16岁考取秀才呀，到33岁。才当上贡僧，10几年，这么长的时间他直到丁卯年因求民宗师，见于长中被卷，叹曰：“吾辞皆无篇奏议也。”这个时候督学就是主持教学的这个长官银秋明先生他在闲暇之中把从前这些秀才他们那些考试卷没有考中的这些考试卷重新拿来看看突然之间呢，看到了凡先生呢，他这个考卷写得非常好所以就感叹出了这个5篇呢。他做的这5篇文章就等于5篇奏议他的见解文字多好可以比得上大臣对于皇帝的这个奏议 这岂可使薄掐阴关之辱，牢狱长下坡。薄是说他见闻广博，他的学识很丰富，恰是说他对于理论了解得很透彻。阴是说他的文艺透彻。功夫一贯呐、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啊。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牢狱闯下，一辈子当穷秀才。随一现文啊，声闻，随一现声闻准供。这再给他申请就不供，这一次批准了。他说连前舍米计至十九十一斗五十银，孔先生算的一点没错，确确实实，他这个零生米零到九十一担五斗，他才能出供。于因此一信进退有命，吃素又吃，淡然无求矣。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有命运。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强求不得的。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真正做到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我说这种人呢叫标准凡夫。我们做凡夫都不标准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到处妄求啊，求不到的。命里有的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妄求啊，咱哪里求得到呢？共入燕都这做了共僧了。到燕都，到北京，到北京当然也许想看看那一边的国家大学，我想他一定是去两个大学都去了解一下，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流经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为什么呢？一生都是命。想什么都是枉然，所以把妄念呢给他止住了。这个实在说，他是被命运所拘，无可奈何啊。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也值得同情，也值得可怜。即思归，就是第二年。第二年从北京回到南方来，有难容。这个时候了凡先生35岁，难容就是南京的郭子敬，可见得他调查搞得清楚了，他选择南京的这个大学，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未入进，还没有上学，在没有上学之前，先访云谷慧禅寺，没有上学之前，听说这个栖霞山呢，栖霞山在南京，现在南京有个栖霞寺，那么他到栖霞山呢去访问云谷禅寺。云谷是大师的号，他的法名叫做法慧，所以此地称为他做慧禅师，这是尊称他。云谷禅师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一位高僧 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已经是69岁了，了凡先生35岁，云谷大了凡35岁，了凡35岁去见他，那么这也是头一次遇见。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云谷禅师的行仪，他的道风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一些金蝉佛事但是那个时候金蝉佛事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后来他觉悟到出家干这些事情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呐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所以生死死大了19岁他就去参学寻思访道以后他确实成就了。开悟之后他在寺院里面韬光隐晦专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功他做。以后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士官员发现他这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高僧所以就帮助他希望把这个栖霞山的道场恢复他老人家无异于名闻利养他介绍另外一位法师去做住持方丈道场复兴之后他在山后面很隐秘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修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天开岩人迹罕至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修我想了凡先生去访问必定的是在这个所在天开岩一定在这个所在因为法师已经69岁了法师是这个75岁呀圆寂的也就是1575年这一年了凡先生41岁所以了凡先生跟他见面与大师圆寂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只有7年我们想一想他一定是住在栖霞山这个天开岩大师平常接众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丢一个蒲团叫你坐在那里叫你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一句话都不说一天不讲一句话都在定中了凡先生去参访他大概也不例外你看与栖霞山中对坐一时反三昼夜不瞑目跟了凡先生呢他们坐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一句话没说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而啊！特别是修行人，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妄念太多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啊。这你很奇怪，你在这里坐了3天，我不见起意妄念，啊，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这什么缘故啊？云谷禅师好奇呀，啊，平常很少说话，遇见了凡先生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不容易啊，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啊，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有时节因缘，啊，他遇到了云谷禅师，这才开始转变命运。啊，立命之学是云谷禅师传授给他的。啊，语曰：“吾为孔先生算定。”永入死生，皆有定数啊！即要妄想啊，也无可妄想。我早年念到这一句，我想了凡先生呢，这个时候是标准凡夫。啊，也不错。啊，一生按照命运去过日子，啊，到53岁，寿终正寝，一生没有大过失啊，来生肯定不躲三恶道，啊，标准凡夫啊，啊，他的命运呢被孔先生算定了。荣辱死生皆有定数，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例外啊。啊，凡人只要你有念头，你就不能没有数啊，也就是说你就不能没有定命啊！只要你有妄念在啊，如果没有妄念，那你就超越命运了。了凡先生虽然能够改造命运，他只能改变，他不能超越。云谷禅师了不起啊！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啊超越命运的这个方法教导他呢？这也是要观机受教，看看了凡先生的本质啊，他的天赋这些有道德的高僧都有能力观机，看你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应机说法。所以一切众生遇到这些高人，没有不得利益的啊，那我们看看了凡先生，他是中人的根性，他不是上根，他是中根。啊，对中根当然不能够说上法，说上法他不能接受，所以说法了，切机比什么都重要。啊，法不切机， 等于是闲言语，这是佛经上说的。这闲言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废话了，别说了。所以必须要切记切理啊！我们要深深相信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命运，都有一个定数，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必定是盲目摸索啊！了凡先生呢，他被人算定了，他清楚啊，他这一生啊，他所行的方向啊，目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我们可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盲目在摸索。如果随顺烦恼，摸索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这些罪业损我们的福报啊，减我们的寿命，一般讲折寿啊，折损我们的寿命啊。这种情形在今天社会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如果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心地善良，没有非非之想，存心行事都能守规矩啊，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啊，不做损人利己之事。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必定被替自己增福，替自己增寿啊！不知不觉当中啊的福报。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不好啊，这个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啊，大环境啊，人是凡夫，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啊。环境不善，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换一句话说，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不知不觉在造孽，这个事情很可怕了啊！我往年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不是给我一个人说，上课跟我们大同学们一起讲的。他讲到从前啊，这是古时候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逆人的命案，儿子杀父亲，这个事情在从前不得了啊，这大事情啊，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了，当然他这个儿子处死刑啊，皇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县长撤职查办啊，县长犯了什么过失呢？ 这个地方是你统治的区域，是你教化的地区，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你教育失败啊，县长撤职，巡抚记过，巡抚是当时的省长，记过啊。这种行政处分还其次，朝廷下命令，那个时候这个县都有城，都有城墙啊，把城墙撤掉一个角，皇帝下命令，城墙撤掉一个角，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个县处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杀父亲杀母亲太多了，你看看古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一对比，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时候社会能安定，长治久安，人民确确实实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无论是富贵或是贫贱，有亿万财富的人，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没有幸福。他快乐不快乐呢？他没有快乐，他生活得很可怜。那说的不好听的话呢，不是过的人的生活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里头都有定数啊。定数我们每一天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加减乘除啊。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大概距离你的这个命数不会超越太多的，一般算命看相都能算得很准确。如果我们的恶念善念善行恶行幅度很大的话，你有大善或者是有大恶，就把你的定数改变了。如果你有大善，你命中不好，它会变好了。如果你造的是大恶，你命里头本来很好，会变坏了。凡人在所不免，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没有一样不得诱惑人，人心怎么能够定得下来？所以今天修道，今天做学问，不容易成就啊！能在这个时代学业道业有成，都是相当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没有相当的善根福德，都不可能。你有善根，你能够明理；你有福德，你才不动心呢。面对所有一切诱惑，不会起心动念， 这是真功夫，这是真的福德。所以古时候古大德学校教学的场所，佛门修行的场所，为什么要选择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是在讲他的目的，无非就是避开社会的诱惑，让我们的心呢容易定下来而已啊！现在难了啊！我学佛讲经虽然这么多年，佛教许许多道多多的道场，我都没有去过。在中国，我只去过九华山。去过峨眉山。而现在这些道场啊，公路开上去了，游客很方便的。以前很不方便，我小时候，我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庐江，距离九华山呢不算太远，但是从前朝山要走三天的，现在汽车三个小时，从前要走三天的，真的要有诚意呀，还有人三步一拜，那大概差不多要走七天到十天。从我们家乡很虔诚的拜到九华山，选择这些地方无非是交通不方便，游人不方便，不喜欢人家到这来，我们这个环境宁静，不要被人破坏。现在呢，开上马路，这个寺庙里头都装上电视，就完了。这个染污已经到家里来了，现在修道难了，太难太难了。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年，我们才选择澳洲图文巴的小城，山上，山城。这个小城人口只有8万，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非常保守，在现在讲是很难得的做学问修道的一个好环境啊！不能选择在都市，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没有定力决定不能成就。就花花世界你怎么修行？我1977年在香港讲经，听那边的同修们告诉我，这法师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这个香港，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定居在香港，老和尚说这个地方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所以住了没几天就回到中国去了。为什么呢？诱惑力量太大了，名利心太重了，不是一个修行的处所。如果上要像是了凡先生呢，那这种心态那行，他已经知道自己命运算定了， 打妄想也是枉然，他心定下来了。这也说明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了，我待如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啊！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什么叫豪杰？一般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这个人就是英雄，就是豪杰。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了凡先生能做到啊！再一问什么缘，缘命被人算定了，打妄想也枉然，这样才不打妄想了，这是凡夫啊！所以这是个标准凡夫，我们要知道。从这个地方要真正醒悟过来。看看云谷禅师怎样开导他，怎样教化他，怎样把他这些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这是真实的学问，了凡先生能接受是他的善根。佛家讲善根是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他的福德。有善根，有福德，又遇到这样好的善知识开导他，这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成就了，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道理在此地。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